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有一些歌非常的好听，但是有着超长的前奏。听这些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听了一些假的中文歌呢。于是就有朋友跟我说，还不如直接去听轻音乐呢。的确，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些歌之所以有着超长的前奏，因为它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音乐旅途，走进前奏超长的歌曲。 想你我总在学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沉烦，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飞不去那些世界边界，还能多一些。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 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ru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听完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是不是感觉心灵已经回归到平静和纯真呢？接下来这首歌《冬天来了》由丁薇演唱，这一段萧瑟悲凉的前奏会带你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秋天1944，这是黄大炜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发行于2000年的2月25号。听这首歌，你可以选择两个方式去听：第一是用耳朵，第二是不用。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环境的声响，你会听到如泣如诉的胡琴，你会听到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你还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歌曲。如果你不用耳朵，你就会用心的去听，会听到反渗纠结、矛盾、冲击，也会听到热情、疏离、爱恨交结和沧桑。一起来听到这首《秋天1944》。 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无论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伤害，人心随手可买，随手可买。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fall

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走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花心是由陈少琪填词，藤原玉郎作曲，张靓颖演唱，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整首歌曲的长度长达7分钟。这首主题曲是为电影配乐中一段重要的旋律而衍生而来，用于表达电影当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歌曲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的吟唱，这段是张靓颖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一起来听到这首《花心》。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爱着你像心跳难出你的骨骼，记着你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不 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彼岸花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歌曲当中冗长的前奏迷离而妖娆，是心痛的绝望，残酷但却美丽着。林夕写的词很简单却很有深度，彼岸花是没有彼岸的守候，凄楚的女子假装幸福的守候，即使天黑刷白了头发，也要为她掌亮回家的火把。一起来听到彼岸花。 接下来的这首《木乃伊》来自林俊杰，他用音乐带我们去环游世界。这首洋溢着阿拉伯乐风的作品是他在2002年创作的曲子，让我们闭上眼睛，跟着这首歌一起飞向古埃及，一起来听到《木乃伊》。 说要我死了这颗心，最好永远存放在埃及，像木乃伊保持着生命，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已经唠叨着所谓真理，不开的心只看到我不是大忌，要我解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心在烧，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被抛弃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孤寂，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伤心这难，就在我醒来的生命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我开了心就看到我不是他的记忆，要我解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烧，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孤寂，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相信这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